更多的商品详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小燕子又打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养了 几十二遍，白天晚上 我记得以前小柱，你也就是找人写作业被判被骗了个3-4， 吓我一跳，被判刑了，这么大罪过呢？ 我就问问你，老师让你把这词儿写100遍，你舍得花3-4找人代写吗？ 我呀、我替别人写100遍，我挣3-4。 你看看， 老师都没罚过我， 没罚过你，让你跑圈呢，没罚过你。 这跟3-4没关系，体育老师罚我不代表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罚我。 那么。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啊，你们看看值不值？这个大学生找人写论文，也是代写的哦，花的18000。 啊？ 值吗？ 不，得看他是什么学历的论文。 就是本科。 是吗？ 嗯， 本科花18000，这 太贵了， 太贵了。 要不我 读一年才多少钱呀？ 我给写。 你12000。 后面事情有发展，我给你们解释解释，你们再看看值不值，行吗？ 嗯。 花18000以后找人代写，后来发现被骗了。钱打了水漂，论文没有着落，你们说这值吗？ 花100都不值，给骗的。 后来呢，这位不得不连续熬夜5天自己写论文，拿毕业证以后啊，很生气，越想越生气，18000我干什么不好？你说我是买点果丹皮啊？ 嘿， 是买点山楂片，是买点 这熬夜这么不利于消化。 哎呀，你不知道有些人熬夜爱吃果丹皮，反正他又报警了。 警察说什么呀？ 警察说你们这是怎么交易的呢？他就说了，我是网络搜索啊，看到一家很正规的啊，当然是看似正规的啊，代写公司，我就买了一个 VIP 套餐。 还 VIP？ 对，因为呢，他是从论文到答辩都帮我整理好，如果要是论文审核不通过，公司双倍赔付，我还跟他签了电子合同呢。后来呢，我先给他寄了5000块钱的押金。 嗯。 押金到了以后呢，我就想啊，他这个论文写完了就应该给我了。 对呀、 啊。但是。5月份的时候，对方说了，论文是写好了，但需要再交一笔费用，制作 PPT 和演说词。啊，他一想到还有一个月就要论文答辩了，要是拿不到的话很麻烦，就又爽快的寄了5000块。 他有钱。 过了一星期以后呢，对方又说了，这个文件呢，倒是说里面已经有写好的论文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再5000发给我的话呢，我就把这个加密文件的密码告诉你，你才能打开看这个论文。 啊、哦，不让看。 嗯。后来又寄了5000块钱，这会儿行了吧？ 嗯，15000了。 可是打开了这个加密文件以后，解压以后发现，哎，这不是我要那篇啊。 他要什么呀？ 嗯，他要的那篇就不是这篇。 小花， 我不太清楚。 就说不知道就完了。 对，不知道。 别编。 然后客服表示说我们发错了。这时候这同学觉得有点问题了啊，再联系对方的时候呢，客服停机了， QQ 也没有人回应。这一下这同学想，完了，这得我说我上当了吧，还真上当了。 好嘛，哎，自己早明白了。 这什么意思呀？他就是抓住这个心理，本身你办这事儿就是偷偷摸摸的事儿，你可能啊那就不会说把这事儿公之于众。 嗯， 所以他就用这心理，而且他是钓鱼，一点点让你多花钱。哎，这儿设个机关啊，那儿设个白富，把钱骗到手，溜之大吉。哎，不，哎，后来他怎么？ 对，他报警那事儿呢，他想了，不行，我这要说出去，大家学校里都知道是我的，我这个花钱论文后来自己写，太没有面子了。 对，人一看我大傻帽了。 哎，我化名吧。 化名， 然后我毕业离校以后再报警，这样他那搞不清我哪班的。 哎呦，那警察也不好逮呀。 所以呢，警方呢也是根据调查，最后非常啊，非常非常 非常什么呀？ 非常及时的告诉他，由于你报警不及时啊，现在这个银行账户里面没有钱了， 白逮了。 小周 是不是？ 想想后怕不后怕？ 后怕。 这个要是如果让人家给你端了，然后一百遍没给你写， 嘿，那也损失不了什么。 你一个小学生还得背上去这个报警的这么一个 罪名。 报警也算罪名了， 这你就算有案底了。打小学生就开始报警， 对，有报案的案底。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你们小时候是熊孩子吧？ 谁是啊， 一看就是。 你小时候才那样，我们长得就算胖，怎么叫熊孩子？ 熊孩子指的是你的心。说你有雄心好不好？ 好，这是夸我的，这是夸我的。我有雄心。 哎呀，雄心挨万丈嘛。 雄心得挨万丈， 挨万丈， 这听着像挨揍。雄心得挨揍。 假如你们俩净挨揍了，倒不知道，都一胡同的，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 好汉饶命。 好汉饶命。 他爹妈就叫好汉。 这个，小的时候我记得咱们也搞过一个叫做暑期儿童报纸。嗯，这不是暑期没事干嘛？ 嗯， 这个孩子那么 这个起的名称好，叫儿童报纸，实际上就那么两页，还报纸呢，拿酱子一针。 对对对， 就是咱们那报纸之所以只有两页， 哎， 是因为没有广告。 那得投钱。 哎，反正当时我记得写了一些挺有意思的东西啊，比如说王大磊曾经写过说，今天的天气温度真高啊，出了大汗喽，头湿，一直湿，写好作业头还湿。 我就没干死我是吗？ 外面玩了一圈头更湿了，回家我妈说臭。 我妈说三句半， 让我去洗澡，洗完了头更湿了， 多新鲜呢。 啊，然后周飞写的是，今天我玩了，我今天玩了游泳，还玩了乐器，还玩了狗。 这三件东西基本不挨着。 小孩子太多，太吵吵吵吵。 哎呀，周飞他小时候练乐器，挨他们家附近住的这些街坊们呀， 就是包括狗， 怨声载道， 怨声载道，听像恶霸地主。 早上起来六点半开始，你学什么来着？ 学二胡。 哎呀，六点半开始拉二胡。 我就是破摩托车，不像二胡。 晚上十点半，他爸还逼着他再重新温习一遍。 还哒哒哒哒哒，他爸是逼他拉黑活去吧？ 我跟你说，这个街坊们呀，找房搬家了都已经有几位。 哎呦， 学乐器的小孩讨厌吗？你自己说。 不讨厌，不讨厌。那有什么可讨厌的？谁？那如果大家都不学的话，以后就没得听了。 那也不是都能学出来的呀。 起码还有能学出来的呀。 那你挨他们家旁边住，你什么感受吧？就一直没找音准，但是你找的特准。 所以他后来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周准。 我们那个楼里边都是文工团的。 文工团楼吗？哎，那你们要是同时早上起来六点多都在练习？ 那个文工团楼啊，就叫宿舍。 啊，行。孩子们全在一起练习。 老年间是这样，现在都没有了。 这个故事你也写到了咱们那个报纸上面。我是如何从悲从中来到乐极 生悲，又转回来， 喜极而泣的。 这是个死循环。 最近放暑假，一些朋友爆出自家的熊孩子编的家庭报纸，有一些关心环保节能的意识，这个作为小孩也不容易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他 谈到了什么不写作业呀，什么游泳游到吐啊，什么其他暑期的都放假，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吵啊等等的这些好玩的轶事吧，甚至还有帮大人算好电费的，另外还有给家长打分，比如说妈妈打人清个零。我看看这一期的编辑是哪位啊，王大雷。快乐小学 同学们， 老师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布置一个作业啊，听到作业两个字缠成这样。 没有，我 你喜欢写作业？ 不是，我牙掉了。 牙掉了你怎么敢喝啊？ 听着听着听着听着，今天这个作文的题目叫我家的传家宝。 老师，什么叫做传家宝呢？ 老师，我们家也不是传家，我们家的宝也不是传家的宝， 是王家宝是吧你？ 对。 听我解释一下啊，什么叫传家宝呢？就是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没见过。 给地主扛长活。 没有老师，我们家是地主。 停，正好小王同学你们家是有宝贝的是吧，你就要写一下从你们家祖祖辈辈怎么把这个宝贝传到你这辈的。你 我们家祖祖辈辈只留下了我，没把宝贝传下来。 你可以自己想一下嘛，回去问问爸爸妈妈，万一是 不许写半拉锅盖什么的。最好能 有点意义。 哎，对，这个小花同学，你是叫小花同学吗？ 哎，我叫王小花。 这个王小花跟王小磊，这简直家里，哎， 挨着 是吧？每人300字的作文啊。 好的。 不许用嗯啊这事，别挨骂了，给我凑字啊。 老师，你这句话就够挨骂的。哎呀。 哎，老师出去溜达了。喂，妈妈，那有没有呀？陈家宝？哦，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吗？ 完了，只能卖你了。 哦，一个都没有啊？ 那只能把你卖农村了。 你再好好想想啊，真的没有，而且你很忙是吧？ 哎，他不理你哦。 你问的怎么样了？ 我已经问过了， 结果 我们家没有。 得，你也只能 胡来。 哎，别看我的， 胡来还看你的干嘛写？ 咱们学校有法纪的，可是你可别 回来。咱们国家都有法纪啊，咱们学校。 这你们两个同学怎么回事？没看到我又回来了吗？ 哎呦， 赶紧写，赶紧写，别耽误大家时间。给写在桌子上。 得，写外婆吧，外婆也就是姥姥的意思，姥姥的。 骂人，老师他骂人，他骂姥姥的。 我没有骂人，我这在顺辈儿呢。 你看全班同学都在那低头写，就你们俩。 姥姥留下的一件补了又补的旧衣裳，插金丝，走金线。 有这金丝金线卖了就好 了。哎呀，我姥姥就留下点遗言， 闲吗？ 哎，怎么老人说话呀？ 写完了。 写完了。 我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你怎么了？你方便不方便？你方便不方便？别问我。 我说你方便透露一下是什么吗？ 不方便。我还理你些的， 那你事儿也开始要变了呢。 你瞧你的样， 这个王小磊同学， 啊， 还有这个王小花同学，耿小乐同学， 怎么了，老师？ 你们三个人过来一下，刚才谁看的谁的，谁抄的谁的？ 谁也 没 抄谁的呀， 怎么写都一样啊？ 啊， 都是姥姥的衣服，怎么回事？好，现在啊，都给我坐下，都给我坐下。现在留一篇作文。 哟，老师不刚写完吗？ 再留一篇。 又写。 再废话，再留10篇。 一篇吧。 这篇的作文的题目叫感人的一幕啊。 我姥姥那幕可感人了。 感人的一幕不就是一个场景吗？ 女同学就是学习比这个男同学好， 她就说了句话就学习比我好啊， 起码人家没往坟地里带我。 感人的一幕，哎呀再写姥姥就不合适了。 这个，哦，我想想什么电视剧我看哭了啊。哦，那个老爷爷他去世的时候。 哦，葫芦娃你看哭了。 你怎么老在我旁边绕啊？ 我一想听着你什么事情感言，我老受到启发。 好，朋友们，作文作业都写好了吧？ 都交上去了。 我先看看你这个王小磊的啊，昨天你写的王小花的 可感言了，老爷， 我都哭了，老爷。 哎呦， 老爷，我爸爸都哭了， 我晚饭都差没吃下去。 真的是， 老爷， 王小磊这个作文写的确实是感人， 感人吧？ 很感人。 哎，老爷肯定我了。 他爷爷为家为业， 积劳成疾。 对，虽经四大名医会诊 啊， 还是心脏欲裂， 这个王小磊的作文写得很好。 好吧，老爷、谢谢老爷。 好，我看看王小霍的啊。 哎， 嗯， 看， 看看老师这冒泡，老师， 这是要哭，老师憋着。 我明白了，我明白，你们两个骗我， 是 一个爷爷哈？ 不是， 同父异母，不是？哎，那个。那为什么一个爷爷呀、这是那都是这样死的呀？ 哦， 那是同病相怜呀、老徐。 真的吗？ 真的。 哎，你怎么也是爷爷死了？你们就没有别的感人的事了吗？ 不是，老徐，他爷爷是被传染的。 哎呀， 那你先说说你爷爷得的是什么病？ 我爷爷上来就晚期。你爷爷得什么病？ 小辉，你别乐了， 他爷爷死他还乐， 写的一样是吗？ 不孝。 没有，我爷爷是宣判，但最后就 宣判枪毙了。老徐他爷爷不是好人、 这个更感人。 老徐应该是大快人心的。 是医学生，医学生、 给枪毙了。 医学生 啊， 这有你什么事儿？哎，我说同学们啊，你们能不能写作文的时候写真实一点啊？ 老徐， 昨天我还看你爷欢蹦乱跳呢。 你在哪看见的？ 在公园里边跟老太太跳的广场舞呢。 不能，老 徐 你看错了，我爷死八年了。 这个事情表演虽然夸张，但是呢，现实生活中确实有类似的事情。在第二届上海市小学生美丽汉字征文比赛中，有一项我家的传家宝征文，居然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是写外婆留下的一件补了又补的旧衣裳，令阅卷老师不禁感慨，哎呀，如今到哪里还能找到上千件外婆的补丁衣裳啊。 所以有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就说了，在孩子作文中，不少内容和细节既非来自真实的生活，也非出自童年天真的想象，而是千篇一律的安全的模仿。 曾经有人做过调查，他随便调阅了济南一所小学两个班级的作文，结果发现50%的作文内容明显不真实。他说，一些传统的习作教学已经成了培养学生说假话的温床。 帮孩子写作文的家长也大有人在，不少家长反映，目前呢，学校给孩子布置的作文题啊，让一些孩子无从下手。比如说6年级的孩子写中国的30年前和30年后，那孩子可能驾驭不了，所以呢，家长就捉刀代劳，孩子也从中就学会了欺骗。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英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李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均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啊，爸爸 啊， 你去哪里呀？ 我去我那屋睡觉啊。 哦， 好，这就着了，说的梦话合着。哎呦，这还真够累，折腾一天了，赶紧睡吧。 哎，我说你这还没铺好床就睡， 这一家人都够困的呀。这两口子怎么凑的呀？这日子这过得还挺好。哎呦，听得我都渴了，我先来杯水喝吧。 谁呀、叔叔，你是谁？ 别说话。 好、为什么不能说话呀？ 叔叔是超人。 你超人？ 小朋友口齿不清楚。 你等等， 叔叔再说一遍，叔叔是超人。 超人？你怎么是超人呢？我超人要穿着那个蓝色的衣服和红色的裤衩子呀。 没穿。 怎么今天没穿呢？ 小朋友，你话太多了，好好睡觉。 你怎么不穿制服又出来做活动了？ 你要好好睡觉。 我是好好睡觉的，你要不吵我，我睡得挺好。你那蓝色的衣服是洗了吗？就一套啊，晾在外边了，今天晚上干不了啊。 干不起来，神免不拿。 你不冷吗？ 没有地走为上策。 你就穿的红的不冷吗？ 叔叔是超人， 那 S 呢？ 叔叔会飞，你看着啊。 哦，哎呀，妈呀！ 啊 啊，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大声喊啊？啊什么？ 爸爸，我看见超人了，爸爸。 怎么做噩梦了吧？ 没呀，我刚刚看见超人，他从窗户那儿飞出去了。 你这骗人，不能这样。爸爸怎么教你的？ 看见就说看见，没看见就说没看见。 我没有骗你啊，宝。 那超人怎么能不穿裤衩就出来呢？哎、 不是，他穿着裤衩子，没穿那个蓝衣服。 那不穿蓝衣服是超人吗？ 哎，那他飞呀、啊， 哪、 哎、 是？ 应该飞出去的，你说这。 哟，哎，快来开！超人摔死了。 过来，你到这来，交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身上只剩一条红色内裤？ 我就是想到他那屋找点水喝。 找水喝，为什么从楼上跳下来？ 那个我就到了那儿童房，发现那个屋他那个床头柜上有一个存钱罐，我想拿，结果孩子醒了，我就急中生智说我是超人，我就下来了。 你现在是违法，你知道吗？而且你给孩子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你看现在孩子怎么说？ 就是那个超人嘛，今天那个蓝的衣服洗了，穿了个红色的裤子，他从二楼飞到一楼，然后呢，有的时候他还会跟你说话，还会口渴，还会喜欢存钱罐，个人的爱好，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飞呀。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我们说的是个真事儿，在苏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某个小区里面，10岁的女孩彤彤在睡梦中被吵醒了，睁眼看到一个只穿的反正很简单的一个年轻人站在床边。更让彤彤惊讶的是，这个奇怪的叔叔跟她说：“嘘，别怕，我是超人，不信我飞给你看。”随后呢，便从5楼的阳台纵身飞出啊。 女孩的父亲到窗口查看，发现呀，就在2楼的阳台上趴着一个穿着很简单的男子。李先生当即报警了。这个超人呢，感情是个飞贼。 听过这个事情以后呢，小柱觉得画面感非常强，已经笑抽过去了。 哎呦，我也实在是没看见过什么， 主要是那个很简单的衣服闹的。 哎，怎么那么好笑啊？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明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热气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哎，我说，你看咱们公司这名字真好，叫亨德利。 嘿，对。 翻译过来也好呢，叫亨德利。 亨德利。亨德利。 你呀、啊，刚来，慢慢的你就知道哪儿是亨德利了。 这你这是干嘛的呀？ 我哪知道啊，过来说一句闲话走了， 跟显魂的似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 回来了，你们两个都是刚来的，别说没提醒你们， 这个像是个妖道。 对，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呀也就打算干完这一个月我就不干了。 你就会拿这一月奖钱？ 不是，这公司里啊这事儿太多，哎呦我也干不了，天天这累死累活的。哎呀这个主管啊也厉害，我不乐意干了，拿着这月工资我就走人。这不 开会、 哦、 别迟到啊你们两个新人。 倒要看看会上他是干嘛的。 好的，开会开会，最后一个把门带上呀。 还得带上。 好的，作为一个在我市很有影响力的娱乐传媒公司， 我听着跟大型企业似的。 我们上半年到底怎么样？在这里我将进行一次总结。 我就来一个月，上半年跟我没关系。 听着，你别老连屁带讲的。 30个任务，一个月30个任务啊，工作量算不算大？我们请 Alan 来说一下。我觉得工作量一点都不大，能够充分调动发挥我们的积极性，为了公司的荣誉，为了公司的业绩，我将不断努力，勇攀高峰，争取获得更高的通过率。谢谢老板给我这个机会。 这像是个娱乐公司吗？ 不知道。 哦，这 就是那个女的叫艾伦。 夏雨艾伦。 很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像艾伦一样。啊，有些同志刚到公司，恐怕对我们公司的规定啊、章程啊，还有我们的这种精神病不了解。 精神病不了，是精神病，我们是不了解。 你别说话，这说你呢。 哪儿哪句说完了？ 干，可以，但一定要干好。干不好就走人。 什么事儿啊这是？ 不要扭扭捏捏，坑坑唧唧，来晚了就说自己迟到，找借口那是不要不要的。 哪领导这么讲话？ 刚来，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够降低，永远记住，提出的是底薪，老板们给你的底薪并不低，你们试用期按照70%发工资。 啊？哎。没说这不给全额工资啊， 而工资是根据绩效算成绩的，也就是绩效工资，每个月给你们任务，标注了每个任务完成的哪一天。 反正会还真复杂。 纳莫，完成好 还纳莫， 记一分；完成不好是0分。 咬牙那么狠，跟那老地主似的， 扎着狠的说呀。 哦， 态度的散漫，都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损害。 不行，我听不下去了。 我觉得他好像以前给励志片配过音。 哦，我说来娱乐公司，他到底是要说什么呀？ 得有压力。 山东人，得有压力。 得上进。 得上进了。 山东不管吃什么东西叫得吗？ 啊、哦，吃上进的。 得有标准。 哎呦，咱这会有实质没有？ 别说我不领你们的情好散会。 啊？没节骨眼啊， 连个鼓掌的这气口都不给。 老板 师傅好，老板师傅好， 老板师傅好， 都走了，有什么人鼓掌干嘛呢？ 啊，我们是不是加入为传销的非法组织了？ 嘿， 我说不干了吧。 那烟来了啊！ 你们两个第一个月任务完成怎么样啊？有没有得指导一下啊？ 我说艾伦， 这一月都过去了，现指导来不及了。 你们也是来了也不先问问老同志请教请教，太没老没少喽。 这位就是说风凉话，我呀找老板要工资去了啊。老板，你看，这个我呢，也在这工作满一个月了，是不是该发给我工资了？然后我那个打算就辞职不干了。 这个事儿你跟张总监商量一下，好歹也是几千万的买卖呢啊，我这儿有点小事儿。 老板， 嗯， 这个几千万咱不谈，我先谈我这工资几千块吧。你把这工资能不能发给我？然后我打算辞职，就下个月我就不干了。这一个月我已经干完了，你看把我这个工作的工资给我结一下。 喂。 我今儿有功夫，我跟你耗了。我看我说多少遍， 您给这个赵总一定要安排五星级的大酒店啊，带天台的那种。好，费用我们这边支出，大爷一定要把他拿下。这样能替咱们好好说几句话哈。好，我这有点小事儿，稍等。 老板，我工作完一个月了，您看是不是该发工资了？我打算辞职。 喂，啊、哦，你去接一下他吧。好吧，就开那辆咱们公司的这个卡迪拉克啊。啊，林肯不在这儿。好的，我这有点小事儿。 我跟你说，老板，我今儿这儿没事儿了，因为反正我也不打算干了，咱们今儿就这儿耗着。哎，我已经说两遍了，我也不打算再提了，您看着办吧。 哦，你不打算干了？ 没有，我前面还有一句呢，先结账，然后才我不打算干了。 嗯，好吧，那你到财会那儿结一下吧。嗯，你这个月工资呢？ 嗯。 你现在是算离职啊？那么 离职辞职？我不是离职，我不回来了，辞职。您不用给我留着这岗位。 好嘞呢， 那 把他那个工资给我结算一下，拿过来。 哎， 嗓子冲的多好， 您看都还好了。反正这个月他应该就这些钱， 166.25。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好， 领导，等会儿、嗯，我没听错，我那个多少钱？ 160.25。 您少写一零吧，我原定跟您签的这个工资是1750。 哎，那这个少写了吗？ 您要说1600，我信。啊，我迟到过一次，您扣我钱，我承认。这一百六是不是扣的钱？您给弄反了吧？ 没有，不会，不会，特别不会，绝对不会，不会。 啊，我知道了，我查看了一下啊。 嗯， 哎呀，那我们提出是底薪呢，你按70%发，你是新人呢， 不是？ 而且呢，我们还有绩效呢。 是绩效我不要啊，我就要我那基础工资。 不是你没听明白 啊？ 绩效这个事儿呢，就说你完成了，你有1分；你没完成，你0分。 是我不要那分了，那分我不要，我要那个整块的。 一个月30个任务啊、嗯，工作量也不算很大，通过率非常的低。 是、啊、我这不是确实新人，我有点不适应您这个工作方式。30个任务对我来说确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没干过。 你毕竟请假了，对吗？ 我承认呢，所以您扣我点钱，我承认。您怎么也得给1400啊？ 哪儿1400？哪儿啊？ 不是领导， 哪儿就来这么1400、啊？ 您这都卡迪拉克带天台的这个酒店了。 哎呦，干得好，你也会有的 啊！ 一步稳扎稳打呀！ 我不要那个，我就要我这1400。 就这么一点点来，你早晚得这个迎娶白富美啊！这个成为 CEO， 当然成为人这个什么怎么说来的？成为人生的赢家，想一想，心中还有点小激动呢。 您激动，我不激动。您别给我描绘这远景，我要我那工资，1400、1200，我也同意，咱们也得给1000块钱吧。 哎呀，你平时工作散漫呢，公司造成了不少的这个损害。 什么损害、啊、 这没给你一个要就不错了 啊？损害还跟我要呢？ 嗯， 不是，没您这样的啊。咱们这个最低工资我网上查过是1480，我这要1200已经是这算低的了。您这还不发给我 工资？这写着呢，我们的工作完成有期限，逾期未完成进行减扣。 是减扣，您不能都给我扣了吧？我是基础工资， 那你完成不就好了吗？ 我是完成不了，那就我头一回。 还是能力问题喽？ 这怎么会是能力问题呢？ 那是本事， 这不一样吗？ 你看看人家收拾东西了吧。你呀、啊、也刚来，别学他步他的后尘。 没有啊，我不没打电话，我也没等人家白的时候进去说事儿的，我这不老老实实的吗？你找他灰头土脸的拿着包走了，哎，这一个月 你也不送送他， 有点阴魂不散的感觉。就160块钱了，我还怎么送啊？那2.5毛他哪儿花去？ 哎哎哎，回来了啊。 嗯， 凯文， 嗯， 有好事儿。 嗯，什么好事？ 老板叫你到办公室去。 哎呦妈呀，我一下不困了。 哎，那个，咱反正这也是缘分啊。以后大街上碰上别不打招呼。 什么事儿啊？老总您好。 敲门了吗？ 没有，对不起啊。 进来。 老板您好。 嗯，你就是开门。 对，我是开门进来的。 嗯。 怎么人的肌肉塞牙了？ 哎，没有完成业绩，这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哎，我呀跟您解释一下，我是新来的，对咱们这业务呢又不是说特熟，我呢这天资又这样，所以呢上手不是特快。您再宽限我几个月，我就慢慢慢慢把成绩提上去，行吧？ 上一个走的时候，你看见他心里什么感觉呀？ 他这啊，对，该。 倒是还算嘴甜，我本来呀是要把你开除了的， 哎、 看你这个表现这个样呢，那就，哎呀，激励一下吧，好吗？ 谢谢您， 激励一下行吗？ 激励，确实需要激励一下， 就激励一下啊。 嗯，电我呀？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激励激励你吗？ 我有谁让我激励的？行，您怎么激励都行。这个人无压力轻飘飘，警无压力呢不出油，确实需要激励一下。激励一下呢，我可能就这个斗志啊，这个 昂扬了。 哎，对了，这个奋进的程度呢也得翻倍了啊。所以呢，我觉得您激励。 最后一句说是外语吗？ 这个大吉大利。 好的，那其实一个小小的激励法啊，也是为了让你呢更加的在乎自己的业绩，努力的提高。人呐，不能没有压力，好吧？那么，吃一根苦瓜，为什么要让你当众吃一根苦瓜呢？素质低，业绩差，效率提不上来，吃苦瓜就是要体会人生的苦，没有苦哪有甜，是不是？要想人上人，得先吃苦中苦啊！吃完苦以后一卖力工作，有了成绩，到时候吃什么不甜呢？当然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一块儿吃？这主要是因为大家互相促进嘛，看着你吃的，自己心里也得掂量掂量我干的行不行啊。那么你在吃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种以后我要做给他看的这么一种感受。 您说完了？ 而且一共有5个员工陪你一起吃呢。 行啊，我们这队伍还挺壮大的，这个我绝对服从领导的安排。 说一下规则啊， 哎， 再苦不能吐，吐了还得再加一根。 那这我们这是咬几口比划比划样子呢，还是说得？ 那当然是真吃了啊。 嗯，吃还这么大个，这苦啊。 开会 啊！怎么了？ 会议室，会围一圈，围一圈， 一圈。 这5位就是今天要吃苦瓜的同仁了。 啊，5个的吃。 啊，这5位呢，业绩都是完成的不太好的啊。 哎呦，看这模样，看出来。 这个罚吃各一根吧，咱们苦瓜管够。来，老王， 哎， 把这苦瓜端上来。 哎，来了。哎，这苦瓜在这了，可苦了。 买的不错呀。 那当然。 不拆带水。 再好的也是苦瓜呀。 行，那就大家自挑吧，好吧，自选。 我带这根吧。 甭挑了，5根一样的，我挑的。 来来来，我先吃一个啊。去火呀！ 怎么了？让苦瓜给扎着了。 哎呦呦呦呦！哎呦呦！ 怎么让苦瓜烫着了？脑压子。 5个人有4个都有不良反应了。接着吃吧， 看他怎么样啊！ 哎呀， 我们给他加个油，好吧？ 哎， 一起喊苦 瓜， 苦 瓜， 苦 瓜瓜， 苦苦 瓜瓜瓜， 太苦了！ 哎，我跟你说啊，赶紧吃了吧！以前还有下蹲、俯卧撑啊，引体向上、拍巴掌、滚球、 马戏团， 你跑两圈烟大楼，你这就算舒服的了。 哎呀，呵， 小伙子真快。 哎呦， 这不是一般人啊。 希望你们的业绩不断提高。好了，那今天我们的会就先开到这里了。 散了。 哎呦，我这个嘴哟，现在吃什么都是木的。哎呀，得了，万事开头难，这我刚开始还摸不着这个经验呢，这往后啊就能好了。到哪儿不得吃点苦啊，又不是说咱有多高的地位，多熟的人情。 好，对了，你们几个受罚的一定要把今天吃苦瓜的画面还有我们的视频发到朋友圈哦。 呵，好小子，说好一起走了，我领了160走了，你不走让你吃苦瓜还发视频，我给你回该。 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事儿啊，虽然不是发生在一家公司里，但是两件事都确有其事。你想，第一件事，长春某大学应届毕业生小雪在网上应聘了一家娱乐传媒公司，顺利上岗，合同标注基础工资1750元，但是工作一个月后工资却只有160.25块。公司说了，他没有带来效益，绩效没有按时交，态度散漫，给公司造成了一定损害。 公司负责人还说，合同上写的是基础工资，跟基本工资是两码事儿。负责人表示，小雪在应聘的时候表示能从事多种工作，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他发现小雪并没有工作经验，他的工作是策划文案，需要写东西，但很多都是领导一句一句教的。小雪也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绩效表格，上面标注了小雪工作当月完成工作的情况。针对这张表格上10余项已完成的工作，负责人表示，小雪完成的这些工作并不符合公司的要求，而且还说，我们的工作都是有完成期限的，如果逾期未完成是要进行减扣的。最后负责人表示，如果小雪认为所得工资有异议，可以通过劳动部门进行仲裁。 同时啊，提醒一下广大应届毕业生，入职的时候一定要和公司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毕业生如果遇到劳动争议，可以询问律师或者拨打劳动保障电话举报，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外一件事，员工业绩差被公司罚吃生苦瓜，打嗝含水硬吞，这也是发生在重庆的一家装修公司。这位员工在朋友圈称，当周未完成业绩的员工被领导奖励，带引号的奖励，众目睽睽之下生吃苦瓜，吃不下去吐了，再罚一根。 一名女员工爆料说，公司每周统计一次业绩，完不成的就要受到惩罚，以前的惩罚有下蹲做俯卧撑，匍匐突然跳起来拍掌，沿公司大楼跑2-3圈等等。但是领导说，这些惩罚方式员工越来越习惯了，要更换新的惩罚方式，就是生吃苦瓜，既不伤人身，又能达到吃苦思甜的惩罚效果，让员工记住这种苦，以后才能更加的努力。 好，那么今天的几位我们同仁都已经被罚吃苦瓜，下面是他们谈感受的时间了。你好。 您好。 你的感觉？ 苦。 下一位你呢？ 胃不舒服。 你呢？ 想吐。 你？ 哎呀，待会儿再说，待会儿再说， 说了再去，说了再去。你？哎，你？哎。燕小柱那天问我，你说现在的女人要是搁在古代，走在大街上，万一被皇上看中了，接到宫里，进宫之后先洗个脸什么的，会不会就判个欺君之罪啊？维子呢不会砍价，他的女朋友为了锻炼他，就说：“这样，今天买衣服，砍价剩下来的钱都是你的，加到零花钱里面去。”于是呢，我们就看着维子生生把一个400块钱的外套砍成了100，老板还送了副手套。 上大学的时候啊，一天晚上断电了。王维呢想出去上网去，宿舍楼管阿姨说了坚决不许出去。王维说了，我呀，您可能不太了解阿姨，我早产6个多星期呢。阿姨说，你跟我说这干嘛呀，你早产几个星期你也不能出去，您怎么没明白呀，我早产，我想出去连我妈都拦不住，您拦得住吗？ 燕小柱有一个姐姐，在年30晚上，老妈呢姐妹群里抢红包，突然间她老妈就把她姐的照片发了出去，然后呢就喊快抢啊，